北京时间22点整，未来的时间刻度982，下一秒就是未来。 北京青年广播活力调频，活力调频 FM 98.2兆赫 AM 927千赫，聆听未来，生而不同。 心愿无论大小，说出来就好。982许愿曲。 我叫高松，是一名大二的学生。我最近特别倒霉，昨天和同学出去骑自行车玩，我同学在后面骑车跟着我，路过十字路口时是红灯，我就把车停下来了等红灯，结果我刚把车停下，我同学就从后面直接撞了过来，一下子就撞到了我的腰上，我当时疼得说不出话了，也把我同学吓坏了。我问他怎么回事，他说低头看了一眼他的白鞋上的脏东西，没抬头看上面就撞上了我。我告诉他以后别这样了，这次幸亏撞的是我，要是撞到老头老太太就出大事了。希望我的同学们能够吸取教训吧。 好久没见了，什么角色呢？细心装扮着白色衬衫的袖口是你送的，尽量表现着像不在意的，频繁暴露了自欺欺人者，越掩饰越深刻。你说我说听说，忍着言不由衷的段落，自己难过。我想摸你的头发，只是简单的试探。我想给你个拥抱，像以前一样，可以吗？你退半步的动作，认真的吗？小小的动作，伤害还那么大。演个绅士才能和你说说话，我能送你

最深愿望，这片星空是你的模样。 的城市，忙碌的街头，总有一首歌能牵动你的思绪，为你读歌，一首属于你的歌。怀珠，作词李宗盛，读歌人王玉博。依情伤，寻良方，试过将黑夜碾碎，还加半两月光。活久服下，想暂止惆怅，正道在，却伪装，愿赌服输离场。思念全靠时间慢慢慢慢调养。寻新欢是绝地偏方，操练几夜温柔其实无妨，便宜除了心痛难当。读情书意在以毒攻毒，想致旧情难忘，我却红了眼眶。是不死心还是怎样，他的爱让人飞，他的爱让人无畏，敢冷眼对如剑的嘴，不肯认谁在出轨。碰上了谁不会，不是吗？偷来的才是宝贝。这千真万确的爱，为何是别人眼中的泪？却我拧头看，数了过往爱恨累累。我的心在灰，因为你成怀珠的贝。 已经伤心两方，试过将黑夜碾碎，还加半两月光。我就服下，想暂止惆怅，战到再却伪装，愿赌服输离场。思念全靠时间慢慢慢慢调养。新欢是绝地偏方，操练几夜温柔其实无妨，便宜除了心痛难当。读情书一再一度共读，想知旧情难忘，红了眼眶。是不死心还是怎样，他的爱让人飞，他的爱让人无畏，敢冷眼对如剑的嘴，不肯认谁在出轨。碰上了谁不会，不是吗？偷来的才是宝贝。这千真万确的爱，为何是别人眼中的罪？却我拧头看，输了过往爱恨累累。我的心在灰，因为你成怀珠的贝。 他们从世界各地来到北京，用声音记录城市的发展，用镜头捕捉生活的变化，用文字聚焦世界的关注。 FM 九十二点三 AM 七七四，北京外语广播，9月25日隆重推出常驻京外国媒体负责人系列访谈。我看北京这五年，老社长的故事。他就在我的对面，遥远却又触手可及。看得到的时光，听得到的岁月，时光不变，记忆不老，青春的印记

想象，黑夜看不见你的坚强，流放变成我的苍凉，鼓声牵引着谁的心脏，山高只愿任水流长，湖面担心自己的内伤，心愿屠宰场的冷汤，微笑不露声色的张扬。

的泡沫，这世上充满了类似爱情的温柔，可是你不懂，你真的不懂，只有你完全符合我做的每个梦。像按对了按钮，重获了自由，我成了忽然间改变转速的星球。只要你看着我，像这样看着我，发现我存在，我呼吸都有了理由。哦，爱错了又错，你知道遇见一双眼睛看着心里最角落，就知道就是你就是我，回到最后我要一步一步